我国的各地高丽药厂大大提高生产。进入今年以来，保健省高丽药生产管理局下属各家工厂狠抓生产，到3月15号为止，将第一季度生产成绩提高到计划的 1.4 倍。东大院高丽药厂、平川高丽药厂、江界高丽药厂等各地高丽药厂，一方面彻底保障原材料，另一方面实现高丽药提炼化等，积极展开旨在提高品质的技术革新运动，大量生产出高效能高丽药，对增进人民健康做出积极贡献。